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38集。报完，夏九家与沈西自驾去辽宁玩，对于细节两人印象已经不深，却都记得沈西手机半路没电，用夏九家的继续导航，夏九家则歪着睡觉，谁知屏幕数次熄灭，而夏九家使用单词锁屏学习，每次解屏都要先背五个单词。于是沈西为了回去看 GPS 指路，一边在高速上开车，一边背了三波 GRE 的单词，他到现在都还记得那15个单词。到北京后，他们住在一起，北京好大好繁华，他们牵手走过荒凉贫瘠的古建筑，人迹罕至的小寺庙，也走过纸醉金迷的酒吧夜店，还去过图书馆、美术馆、音乐馆、大剧院，好像永远都逛不完。他们也认识了很多人，从创业者到大公司 CEO， 到学者、院士，到政客。北京与 CC 有不一样的活力。再然后，沈西到波士顿攻读博士学位，夏九家则选了同在东部的纽约。可夏九家只读硕士，两年毕业便回了国。从那以后，沈西发狠，两年读完三年的课程，还写好了毕业论文，匆匆忙忙回国找他的皮中。这一切的成长过程，他们都在互相陪伴，他们见证了对方成长成熟的每一步。絮絮叨叨聊了许久，两人从观景台上下来，天文台的一楼有一个模拟各个星球重力的装置，非常先进，以前没有。夏九家踏上一个，只觉浑身一轻，看看标志知道这是火星。沈西也踏上装置，低头看看，忽的身臂抱起了对面夏九家。 喂，好好的你干什么？ 嘿嘿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试试在 3.7 的重力加速度下亲你抱你，看看这都是什么感觉啊。看看没人，夏九家便低头做贼似的贴了下唇。也许有天他们真的能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也许不能，谁知道呢。然而重要的是，他们俩始终对一起见识更广阔的世界、过更广阔的人生心存向往。到家已经将近一点，夏九家困，粘在枕头直接睡了。第二天，中国影响力颁奖晚会，夏九家作为几十个主办方之一的当家节目策划节目主持，也得到了前排位置。主题曲、领导讲话，夏九家都没太在意。幸好，很快的晚会便进行到了唱票环节。第一个当选者便是沈总沈西，他迈步上台，接过政府领导递的鲜花证书，戴了一副防辐射的蓝光眼镜。 他少年勤学，青年担纲，是火星探测器祝融的总设计师，正活跃在中国航空的第一线。 饶是沈西早就被夸习惯了，也起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沈西正着麦克，谢谢谢谢，得到这个荣誉呢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谢谢副总设计师李阳、陈康、傅家栋、张继伟、 谢谢全体设计师，大家两年以来，我们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，有人春节都没回家。还有呢，就是谢谢父亲、母亲，谢谢最重要的人。我曾经自诩聪明，是从16岁起，为了配得上你，才不断的努力。幸亏我们早早相遇，谢谢。你已经在各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一生，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。感谢你的支持，你的相信，你的爱，还有你的存在本身。我这辈子极端幸运。夏九家既被触动着，又十分无奈。这个男人成熟稳重，但总隐隐透着骚包。第二个获奖者叫沈怡行，药厂 CEO， 曾经制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创新药，今年又制出一个能把某种癌症的平均生存期大幅提高。他温文尔雅，与沈西全然不同。 我的初衷呢，非常简单，想要降低中国患者的治疗费用，必须得有本国研制的创新药，否则要么吃落后20-30年的仿制药，要么花高价去买美国的创新药。我自己的天赋有限，注定无法在人类对抗疾病的悲壮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但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为后人在道路上铺一颗石子，将某种疾病被攻克的时间提前一秒，哪怕0.1秒，0.001秒。 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夏九家发现记者主持当了10年，认识人好多，他与其中一半多人都打过交道。最后一个是何修仪，演员、影帝，做了一档公益节目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请人关注弱势群体，不是仅仅捐钱了事，而是真正深入进去呈现某些群体状态。闹闹哄哄10点多才结束。夏九家和沈西晚饭吃得太早，肚子又饿，随便走到一家附近的 KFC 里点了些餐，怕被顾客认出脸来，坐在角落里边聊天边吃着。两人吃着吃着，忽然听到一阵打斗声，回头一看，嚯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柜台前干了起来。原来 KFC 11点关门，只剩下一个汉堡，两人赛跑同时到达。男人觉得女人在抢，想用武力逼她滚开，啪的扇了对方一巴掌。夏九家腾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想去把那个男人拉开，最好制住，报警，去医院。没有想到，那两个人挣脱 KFC 拉架的店员，女的立刻打了回去，打得对方嗷嗷直叫，在 KFC 里面绕着桌椅满场游走，上窜下跳，左躲右闪。夏九家觉得，那个女的像是 L 省的人，长得像，行为也像，他家那里民风彪悍。随后男人一把推开侧门，狼狈逃窜，女人紧随其后，打算追上再打。路过一个报摊，一把抄起压报纸的大铁棍子砸前面那个人，一边追一边削，一溜烟的就不见了。正要收摊的老板当场石化。夏九家无语，慢慢坐下。沈西一笑， 总，你还是跟高中一样没变。 喜欢还是讨厌？ 喜欢。 夏九家也笑，没有咬断正在唇间的那根薯条，微微探头让沈西用牙接过去了。薯条挺长，二人坐得不太远也不算近，暧昧亲密转瞬即逝。夏九家瞧了，店家都在讨论方才那个女人，没有人看这边。沈西却是并未回头，给他叼他就叼。到家11点半，一进家门，沈西便将夏九家给按在墙上，吻他的脖子、喉结。 含糊不清地说着。 冬，忍不了了，憋了好久了。 夏九家却没有准备，被一下子灌到墙上，嘴唇微张，一条舌头卷了进来。沈西一边亲吻一边波动，很快夏九家便全身一丝不挂。沈西抱着走到客厅，解开皮带拉低裤子便开始蹭。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沈西他们研究所长发狂一样的拨打视频。沈西担心真有急事，只好起身拧上扣子系好皮带，以墙作为背景接通视频电话。夏九家看沈西立刻衣冠楚楚，而自己却全身赤裸，皮肤发红，没遮挡的在沙发上，有些羞耻。几分钟后沈西打完了电话，打横抱起水晶皮冻走上二楼，又进主卧浴室，把人放进盆里，拧开龙头，替夏九家里里外外洗了一通。他便把夏九家搁在主卧的大床上，自己也冲了个凉，穿着浴袍却没系带子，扑回熟悉的床，再一次亲抱蹭。 用心点，我喜欢你才让着你，自己当包探，让你当 top。 对于这件事情沈西一直感激，屡试不爽，每次讲了沈西便像吃了某种药能折腾一晚上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